大神韵，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。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舒伯特的第2和第4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